第四十七集。 看着昏迷不醒的陆时琛，被那把泛着冷光的军刀抵住咽喉，陆承泽的动作停住了。有那么几秒，他犹如雕塑般一动不动，他眼神中愤怒涌动，但却始终无法将这一刀捅进魏昌河的太阳穴。僵持片刻，陆承泽开了口，语气冰冷： 你敢动他一下，你知道后果，退后。 魏昌河同样冷冷地看着陆承泽： 你以为到了现在我还怕死啊？要不要看看到底是你先捅死我，还是我先弄死你儿子？ 见陆承泽没有动作，魏昌河又呵斥了一声： 退后。 几秒之后，陆承泽开始缓缓地后退，站到了离魏昌河大概两米远的位置。 放下刀。 又是几秒钟，当的一声，陆承泽手中的匕首应声而落。就在匕首掉落的一瞬间，魏昌河没有丝毫犹豫，就冲向了陆承泽，刀尖直刺陆承泽心脏的位置。这一次陆承泽已经没有躲闪的时间了，但是同时他似乎也没有躲闪的打算。只见陆承泽伸出右手，一把握住了刀刃，同时用手指紧紧地擒住了魏昌河的整个右手。惊愕中的魏昌河怎么都无法挣脱，陆承泽不顾鲜血直流的右手绷紧了左臂的肌肉，捏起拳头重重地砸向了魏昌河的太阳穴。而魏昌河被这一拳砸得意识有些模糊，但是他仍然竭力地抽出右手，妄图用最后一点力气把军刀扎进陆承泽的身体。面对强弩之末的魏昌河，陆承泽一把掐住了他的咽喉，铁钳一般的手指用力地收紧，完全扼住了魏昌河的呼吸，然后将魏昌河的脑袋重重撞向墙壁。伴随着军刀掉落的声音，嘴巴大张，血色上涌，青筋暴起的魏昌河彻底地失去了反击的能力。陆承泽盯着魏昌河，手指仍在用力，他看着魏昌河逐渐青紫的脸色，他知道这意味着这个人的生命在自己的手中流逝。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找我？你以为我的住址信息是那么容易被找到的？ 陆承泽再一次加重了手中的力量，一种报复的快意在他的体内升腾起来。为了这一刻的到来，他忍耐了太久，也等待了太久了。他咬着牙说： 我就知道你会自己找上门的，魏局长。 20年前你跟吴佳怡勾结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先后死在我手里？ 魏昌河挣扎的力量越来越弱，几秒钟之后，面前的人终于一动不动了，而陆承泽却一直都没有松手的迹象。楼道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过来，但是陆承泽仍旧保持着这个动作，掌控了魏昌河死活的他已经没什么可畏惧的了。 陆叔， 孟昭看着这一幕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是你啊，小孟，你果然在附近。 看着一脸错愕的孟昭，陆承泽的眼神之中似乎闪烁出了一丝欣慰。他放下了不知是死是活的魏昌河，定了定神，孟昭才开了口： 陆叔，这一切真的是你做的吗？ 陆承泽没有说话，只是微笑地点了点头。他找出了一卷绷带，开始给自己的右手包扎伤口。看着眼前似乎平静的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的陆承泽，孟昭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冲击。虽然亲眼目睹了陆承泽掐死魏昌河的一幕，但是他仍然无法接受眼前发生的一切。 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陆叔，为什么是你？ 小梦，如果你是我。 陆承泽包扎的动作停下来，他没有继续说下去，而是看向了陆时琛。片刻之后，他才长叹了一口气，低声道： 一切都回不去了。 说完就陷入到长久的沉默之中。此刻两个人都没注意到躺在地上的魏昌河食指动了动，不知道之前失去意识是不是他装出来的。接着魏昌河睁开了眼睛，凭着脑中仅存的一丝意识，魏昌河挣扎着拾起了刚刚掉落的军刀。虽然他已经没法站起来了，但是他仍然拼尽全力，以几近跪爬的姿势冲向了陆时琛。 既然杀不了陆承泽，那老子就杀了他儿子。 魏昌河在绝境之下做出了拉上陆时琛和自己一起死的决定。陆承泽瞥见了魏昌河的动作，他察觉到魏昌河的意图之后，立刻不顾一切地扑了过来，试图阻止魏昌河。眼前的一幕如同老电影的慢镜头，陆承泽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已经来不及了。他的胸腔内一瞬之间溢满了悔恨的情绪，一种无力感和绝望感涌了上来，让他的大脑一片空白。但是下一秒，一个身影忽然闪身冲了过来，果断地挡在了陆时琛的面前，是孟昭。本该刺向陆时琛心脏的一刀狠狠地扎在了孟昭大腿的动脉处，喷涌的鲜血刹那之间溅开来。孟昭看向了魏昌河，眼神也如同之前的陆承泽一样充满了愤怒。孟昭握紧了拳头，一拳砸向了魏昌河的鼻梁，伴随着一声鼻骨断裂的声响，魏昌河应声倒下了。而孟昭在挥出这一拳之后也倒下了，右腿的血液仍在奔涌，剧痛和伤势让他无法站起来。看着陆时琛脱离了危险，陆承泽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他平复了一下情绪，拿起绷带为孟昭包扎。他低声说： 小孟，谢谢你了。 看着陆承泽，孟昭心中各种情感交织在一起，心境无比的复杂。 只能做一些紧急处理，接下来你就自己叫救护车吧。 陆承泽快速为孟昭包扎好伤口，做了止血处理，然后看了一眼陆时琛，又用一种恳切的目光看向了孟昭。 小孟，时琛就拜托你了。 说完，陆承泽站起身，抓住魏昌河的头发，拖着他向门外走去。 陆叔。 孟昭撑着沙发试图站起来阻止陆承泽，但是刚一起身就踉跄了一下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一道微弱的声音响起来。 爸。 陆时琛醒了。 爸。 陆承泽一愣，他看向了陆时琛。陆时琛用微弱的声音问： 你要去哪儿？ 沉默片刻之后，陆承泽没有回答陆时琛的问题，他只是转过头去，背对着陆时琛说： 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结束吧。时琛，照顾好奶奶，好好活下去。 说完， 爸，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 爸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